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虎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手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9月30日前享95折优惠，详询建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4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17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太空遨游90天，神舟12号三名航天员即将启程返回。 京城京市9月22号起，北京今年第一批流感疫苗开始接种，60岁以上的京籍老人和中小学生免费接种。 本周日起，北京地铁调整儿童乘车规则，2孩3孩也将免票。 国内方面，泸县地震已经导致12万人受灾，其中3人死亡，100人受伤。 莆田疫情持续冲击教育系统，总计超过10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卷入其中。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抗疫又达到一个灰色节点，全美国每500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新冠肺炎。 财经资讯，国务院公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5次排除延期清单。 前沿科技，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开幕，聚焦 AI、量子信息、重大传染病防控等热点问题。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市属公园将开展35项中秋主题游园活动，为游客团圆赏月提供更多选择。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12号载人飞船撤离后，于北京时间2021年9月16号下午1:38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成功验证了镜像交会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那么后续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按计划返回，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将于中秋佳节之际回到祖国怀抱。 截至目前，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这一数字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 关于回程，我们也注意到啊，此次飞船返回舱的着陆点不再是内蒙古的四子王旗，而是选择在东风着陆场。据了解，在神舟1号到神舟11号的任务当中，东风着陆场作为载人飞行任务备份着陆场，一直与四子王旗着陆场同步建设。那随着我国载人空间工程不断的深入发展，东风着陆场常态化应急待命的优势也在不断的显现。 另外呢，东风着陆场依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强大的软硬件保障设施，建设了一支精锐的搜救回收力量，满足空间站上升段应急搜救、运行段常态化待命值守和返回段搜救回收的任务需求，曾经圆满完成了长征5号 B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以及嫦娥5号搜索回收任务。 那么更让人放心的是，与神舟12号同时出厂的神舟13号飞船将作为本次任务地面待命救援飞船，目前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前的准备工作，一旦在轨发生需要救援的情况，可以随时启动救援程序，短时间内就能够发射入轨，将航天员接回地面，确保有备无患。 除了航天员将要回归之外呢，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阶段计划发射的第二艘货运飞船天舟三号也传来了好消息。据了解，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已经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工作，并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板块，我们来说说国庆节临近了。昨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2021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在方案当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也将精心布置十组立体花坛，体现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据介绍，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的祝福祖国主题花坛顶高18米，栏内采用了象征红心向党、奋勇拼搏的向日葵、山丹丹及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牡丹等等花卉。花坛底部的直径呢有45米，为向日葵的图案，寓意朵朵葵花向太阳。整个花坛预计9月25号左右完工亮相，为市民共庆佳节。 我们再来说说疫苗接种方面，2021年北京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分批实施，将在9月22号起启动第一批次的接种。据了解，北京将延续2007年以来的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对60岁及以上京籍老人和在校中小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实施免费接种。 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会持续到12月底，较往年延长一个月。需要提醒各位居民朋友啊，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需要满14天之后才能够接种流感疫苗。 交通方面，我们来说说好消息传来。昨天北京地铁8号线剩余段、19号线17、机场线西延、S1 线剩余段全都进入了为期三个月的空载试运行阶段，加上已开始试运行的14号线剩余段、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计划年底通车的七条地铁线路已全都进入到空载试运行阶段。 另外呢，新闻广播记者昨天还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本周日起，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2021年修订版将会实施，其中啊，儿童乘车规则会有调整，取消了带领两个以上、身高不满 1.3 米的儿童乘车一个儿童免票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今后呢，二孩、三孩的家长在乘坐地铁的时候，同行的符合身高规定的儿童都能够享受到免票优惠。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四川泸州地震灾区的最新情况。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截止到昨天下午的四点，地震共造成泸州等地 12.1 万人受灾，3人死亡，100人受伤。此外，本次泸县地震还导致了 6.2 万户用户停电，其中大部分居民用电需求目前已经解决，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疫情方面，昨天下午呢，莆田市卫健委官网公布了9月15号新增38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情况，确诊病例仍然集中在仙游县，其中9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值得注意的就是，本轮疫情传播链呢已经延伸到了当地多所学校，其中普头小学已经有超过30名学生感染新冠肺炎。经过梳理发现，9月10号以来，莆田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9例，12周岁以下的有57人。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厦门方面。厦门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昨天通报，截止到昨晚的8点钟，厦门全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样本检测仍在进行当中。目前呢，检测出的10混1阳性样本全都来自同安区，正全力进行单人重新采样检测复核工作。 令人担忧的就是漳州市台商投资区昨天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患者，初步判定该病例的感染来源为厦门同安区的公司同事。截至目前，福建此轮疫情已经蔓延莆田、厦门、泉州、漳州四地。 那么截止到昨天，福建6天来报告了超过200例阳性病例。国家卫健委副福建工作组专家研判，目前福建疫情处于上升期，疫情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 昨天下午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我国的疫苗接种完成全程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为我们控制新冠疫情流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未来还要考虑将12岁以下的人群纳入接种范围。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7点55分，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早上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看起来今天是这个艳阳高照的一个天气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总体天气走势怎样。 好的。那今天呢是北京晴空万里的好天气，能见度也非常好，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呢都在10公里以上。早晨5点多，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7.1度，8点左右就是目前的这个气温呢，城区呢大部分气温是在18到20度，所以早晨大家外出呢还要适当的穿一下，注意一下保暖，穿件外套，谨防感冒。那白天大部分时间就是这种阳光比较充足的晴晒天气，午后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26度左右，因为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外出呢要注意遮阳防晒。那明天天气呢和今天呢相比呢，就是天空云量比今天略微多一些，总体来看还是天气比较不错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5度左右，所以总体来看今明两天都是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好天气。那这种天气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早晚要适当的添加衣服，注意保暖。另外就是花粉过敏人群要做好防范，因为这种晴朗微风的天气有利于花粉浓度的升高，这种夏秋季的花粉致敏性强，敏感人群要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那尤工，中秋假期这3天天气趋势如何呢？ 目前来看，中秋假期天气呢，就是在19号到20号呢，是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正好在这个中秋的前两天是会有一些影响。这次降雨过程主要是从明天夜间开始，也就是明天的后半夜，18号的后半夜到20号上午都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天气。最明显的降雨时段预计是在19号的下午。到19号的夜间，预计呢是有中雨，局地大雨，一直呢持续到这个20号的上午。所以中秋的这前两天呢，降雨呢会对大家的出行会有些影响，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尤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谢谢尤工啊，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气象条件不错，所以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优。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最近是频繁的降雨，也使得山区地质条件呢很脆弱，所以登山气象指数为5，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显示呢，明天夜间京城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个降水的过程，所以今天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居庸叠翠，长城赏月。9月17号晚上，昌平区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份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

莫里森还介绍称，三国呢将会在未来18个月内决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澳方的想法是在美英的密切合作下，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建造这些潜艇。他同时强调，澳大利亚无意获取核武器或建立核力量，将继续履行所有的核不扩散义务。 约翰逊则表示说，英国和美澳两国建立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使世界更加和平，并在英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拜登则表示说，奥库斯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盟国拥有现代能力，能够正确防御快速演变的威胁。澳大利亚未来的核动力潜艇舰队只会配备常规武器而非核武器。 据介绍，奥库斯计划规定，美英澳三国将会采取行动，加强彼此的安全和国防能力。三国将深化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共享，促进与安全和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深度整合，还将重点加强网络能力、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 不过对此啊，法国海军部门对三国的新安全伙伴关系深感失望，因为这使得澳大利亚与法国承包商签订的价值900亿美元的潜艇合同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外，欧盟两位新发言人也表示说，美英澳三方达成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一事，并没有提前告知欧盟方面。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根据长期以来的无核政策，澳大利亚的新型核动力潜艇将不被允许进入其领海。不过这不会改变现有的关系，包括五眼联盟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改变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在国防事务上的密切合作关系。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针对这一情况也回应表示说，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美英向澳大利亚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再次证明他们将核出口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采取双重标准，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 再来关注阿富汗。近日呢，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被曝在总统府的一次争执当中受伤，有传言甚至还说他已经死亡。对此呢，当地时间15号，巴拉达尔接受电视台的采访，驳斥了自己死于内讧的传闻。他说，那些传言完全不是真的，自己很健康。至于媒体说我们内部有分歧，这也不是真的。 接下来目光我们再转向到欧洲方面。当地时间9月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会议上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份盟情咨文，内容涉及到防务、对外关系、新冠疫情等多个方面。外界评论称，冯德莱恩发布的计划旨在让欧盟更加独立。 据介绍，冯德莱恩在讲话当中表示，欧盟将很快正式提出全球门户战略，借由该基建计划，欧盟将投资高质量的基建，将全球的货物、人员和服务连接起来。 此外，由于全球出现了芯片短缺的问题，芯片也成为了冯德莱恩这次演讲的一个关键议题。他称，欧盟太过依赖于亚洲生产的先进芯片，影响了欧盟的竞争力和技术主权。因此，欧盟将提出一份欧洲芯片法案，加强欧盟在芯片领域的生产能力，保证供应安全。 另一方面呢，冯德莱恩还在盟情咨文当中说，要加深与最亲密盟友的伙伴关系，包括与美国一起制定全球变革的新议程，并强调欧盟的所谓印太战略，称欧盟要在该地区加强存在，并且更加活跃。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当地时间9月1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其个人官方社交媒体上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撒哈拉地区的领导人萨赫拉维已经被法国军队击毙，并称这是法军在与这一地区伊斯兰国战斗8年后取得的重大成果。 据了解，萨赫拉维是法国在非洲萨赫勒地区最想抓获的极端分子，他领导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组织，活跃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接壤的边境地区。萨赫拉维在2015年宣誓要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法国在2013年军事介入马里北部地区之后，一直在萨赫勒地区打击极端组织。不过，法国最近宣布将会减少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并计划于2022年初撤出2000名士兵。 好，国际视线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菲律宾。 国际刑事法院法官近日决定授权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任内发起的毒品战争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指出，毒品战争的有关做法无法被视作合法的执法行动，甚至涉及反人类罪。对此呢，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回应表示，菲律宾不会配合有关调查，国际刑事法院在此事上没有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人员也将不被允许进入菲律宾展开调查。 据了解，杜特尔特一向对国际刑事法院不满，2018年3月他取消了菲律宾在国际刑事法院创始条约中的会员资格。去年12月，杜特尔特还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并质问称，是什么神圣的法律给了你们审判自己的权利。 杜特尔特6年的总统任期呢，将于2022年6月份结束。他上任以来一直以铁腕手段扫毒。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他在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当中表示，这场造成6100多名毒贩身亡的禁毒运动减少了犯罪行为，促进了和平与秩序。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民专家张腾。张腾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好的，欧元对美元近期出现小幅下跌，两周跌幅约1%，目前交投于1.1760一线。欧洲央行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继续维持了宽松政策，其总裁拉加德将结束1.85万亿欧元紧急资产收购计划的决定推迟到了12月份，并强调将继续保持较低的信贷成本，这打消了市场对于欧洲央行近期转向收缩政策的预期。另一方面，虽然美国8月非农数据不及预期，美联储也在最新的褐皮书中称美国经济8月略有放缓，但部分美联储官员称今年仍有可能开始缩减购债。受此影响，欧元对美元短期内预计仍将承压。从技术图形上来看，欧元对美元9月初触及了7月底的高点1.1910，之后出现连续的回落。如果欧元对美元日线图的布林带开口掉头向下，则欧元对美元有望继续下跌，走低至8月份的低点1.1664附近。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介绍一下近期日元的走势。 好的，美元对日元近期走势延续了前期的震荡行情。本周以来，美元对日元跌幅约0.63%，交投于109附近。结合基本面来看，美元对日元可能将继续维持震荡局面。一方面，日本二季度 GDP 环比增幅向上修正为1.9%，高于初值。虽然消费数据依旧不振，但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海外企业复苏支持了日本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良性循环。叠加近期美国不利的就业数据和飓风灾害的影响，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转弱，美元指数出现回调，促使美元对日元面临一定压力。但另一方面，就目前来看，美联储仍有可能是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最先开始收缩货币政策的央行，这又成为支撑美元因素的重要因素。从技术图形上来看，美元对日元自7月底以来进入109至110.6区间内开启震荡走势，日线图均线趋于走平。目前来看，美元对日元还没有走出趋势性的走行情，预计后市将再次试探109一线的支撑力度。如美元对日元在该位置出现有效下破，则下一步的目标位可看在4月下旬低点107.4750，否则仍有望维持震荡走势。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43.30，欧元760.25，日元5.8833，英镑890.78，澳元472.07，加元509.59，瑞郎699.42。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了，方向总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进入到财经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了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五次排除延期清单。那么将对到期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排除延期清单当中所涉及的81项商品延长排除期限到2022年4月16号，继续不加征我国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再来关注，为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9月15号呢，央行如期进行了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的操作，当天共开展6000亿元操作，利率维持在 2.95% 不变。由于当天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到期，因此呢，这次 MLF 的操作是等额操作。 那回顾央行近几个月的 MLF 的操作量啊，6月份是等额续作，7、8月份呢都是缩量续作，也就是说本月的操作是央行在第三季度以来的首次等额续作。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呢，这一动作表明政策面支持银行中长期流动性适度宽松，短期内有利于带动信贷、社会融资增速等主要的金融数据触底回升。 央行多次强调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本月 MLF 继续保持 2.95% 的水平，显示出货币政策稳字当头的基调没有变化。同时 MLF 操作利率自去年4月份一直维持在同一水平，这种操作所释放出较强的政治信号意义，体现了货币政策仍然注重在稳增长、防风险和控通胀之间保持平衡。 在王清看来，本月的 MLF 操作利率没有做调整，进一步打破市场中部分存在的降息的预期。站在当前的时点看呢，以操作利率为代表的中期政策利率有望继续保持不动，未来出现双降啊，也就是降准和政策性降息的可能性不太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发改委召开9月份新发布会，在会上的综合司副司长李慧表示说，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意义重大。 李慧表示，发改委呢将会加大宏观政策落实力度，加快全年 3.65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推进重大工程、基本民生项目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 那么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跟踪经济走势变化，继续加强跨周期调节，统筹做好今明两年以及今年三四季度政策设计和衔接，及时出台必要的政策措施，夯实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防止出现大的起落，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今年六月发布了全球最大的智能模型悟道 2.0， 模型参数规模达到了 1.75 万亿，打破了之前由谷歌预训练模型创造的 1.6 万亿参数记录，并在多个国际人工智能基准测试榜单的九项任务上取得领先。从零起步到全球独领风骚，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八个月里。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唐杰介绍说，2021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上，他们还将发布重要成果。 悟道大模型开放平台与系列工具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基于大模型开发的门槛。预训练推理工具传统的需要四张卡来做推理，我们现在只需要一张卡的最大的中文对话模型EVA，可以用它呢实现强大的对话交互入口、心情聊天、看图说话、诗词作答等多类趣味的对话应用。 这就是新型研发机构的北京速度。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同样也是一家新型研发机构。所谓新型，有别于以往的高校科研院所，他们称自己的管理机制是三无三有。量子研究院院长助理庄怀斌解释说， 量子院作为北京市率先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探索了体制机制创新、无人员编制、无按人头分配的经费预算、无机构规格。三有呢，就是量子院对于科研方向确立、科研团队组建、科研经费使用有自主权，解决传统科研事业单位行政化管理的一些弊端，更加突出科研属性。 新型研发机构，它不支持具体的项目，而是直接支持科学家、青年人才。它名叫研究院，聚集而来的学者们却可能来自各个高校院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全都属于他们的所在单位。它的资金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只要不用于捐赠、投资、赞助、罚款以及支付在职人员学历教育经费等支出，经费如何使用，领衔的科学家说了算。量子研究院将在2021中关村论坛期间参与三项活动。院长助理庄怀斌介绍， 量子院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将作为北京重大科技成果之一隆重发布，也将科博会上进行展出。量子院呢，承办了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量子科技发展与未来，邀请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nthony Leggett、 日本东北大学校长 Hideo Ono 等专家呢做主持演讲嘉宾。 由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等承办的区块链与数字经济发展平行论坛在9月24号举办。微芯研究院副院长任长瑞解释了他们研发的区块链长安链体系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 数据呢，它特别容易被传播、被复制、被篡改、被销毁，所以呢，这就需要对这个数据的唯一性、安全隐私性、不可篡改性都需要有很多的技术进行相关的这个保证。大家都知道，数据需要共享起来才能够发挥它的价值，但是数据共享就涉及到数据权属的转移，区块链希望去解决带来的一些问题。 好，北京时间8点26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稍后见。 稍后见。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上期节目我们提到，市人力社保局在服贸会人力资源服务主题活动上发布了两大目录，今天就具体说一说第二个目录，两区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 这个目录认可了82项境外职业资格，包括金融、教育、建筑与工程服务、科技服务、医疗健康服务等10个本市两区建设的重点领域。 北京将对持有这些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提供3+2+1支持政策，吸引他们来京创新创业。 其中，三是出台3项便利举措，对持有目录中职业资格的外籍人员，他们的境外从业经历可以视作境内从业经历，在办理工作许可业务时，不受学历、学位、工作经历限制，年龄可以放宽到65周岁，高精尖产业领域可以放宽到70周岁，在办理出入境业务时，可以办理有效期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或居留许可，符合条件的可以纳入办理永久居留便利通道，口岸签证政策恢复后，可向公安机关口岸签证部门申请口岸签证。 二是给予2项人才保障，对持有目录中职业资格与在京单位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中国籍人员，符合条件的将纳入本市人才引进和工作居住证办理范围。此外，对持有目录中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北京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社会保障、评价激励等方面将给予支持和保障。 一是搭建一个查询平台，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北京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搭建了国内首个省级境外职业资格查验服务平台，通过境外网站、邮件、电话等渠道免费查验职业资格，查验时间最短可以缩短到5个工作日，验证结果可以作为用人单位办理工作许可和停居留、人才引进的重要依据。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防小课堂。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人防工程平站结合的相关内容。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城市内人防工程的存在。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地下车库停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人防工程、防空地下室这样的标志，也会发现在出入口有厚重的防护门。很多朋友会困惑，到底什么是人防工程呢？下面我们请北京市人防办工程处副处长李振京为我们解疑释惑。先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人防工程呢？ 人防工程呢，是防备敌人的袭击，暂时可以有效掩蔽人员和物资，保存战争潜力的重要设施。它平常包括我们常见的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暂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防空地下室。 防空地下室与普通地下室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呢，主要有第一，防空地下室的顶板、侧墙、底板都比普通的地下室更厚实、更坚固。除了起到对地面上的建筑的承重作用以外，在战时呢，还有一定的抗冲击波的能力。第二呢，是防空地下室的结构密闭，所有的孔口都有封堵措施，战时要启动滤毒通风设备，具有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和防核武器打击的能力，而普通地下室呢，没有这些设备。结构也不密闭。第三呢，是防空地下室有专供战时安全进出的室外出入口，在战时要保证受到空袭时，即使地面建筑物倒塌了，地下工程仍然能满足人员进出的要求，而普通地下室则没有。另外呢，防空地下室的抗震能力也要比普通地下室更好。 人防工程要满足战时功能的要求，具体依靠哪些设施呢？ 主要的依靠3大设施，一是工程密闭措施，二是滤毒通风设施，三是洗消设施。这些设施啊，既有利于人员的进出，也能保障室内的安全。城市中建设的防空地下室将在战时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在平时，这些人防工程主要用作公益便民服务。近些年来，北京市利用人防工程增加了许多停车位，同时也探索将防空地下室改造成为宣传教育、社区服务、物资储备等便民服务场所，在补充城市基础服务和配套不足等方面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感谢市人防办工程处副处长李振京的介绍。好了，今天的人防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防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不急不急， 哎， 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哎哎哎，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哎呀喂，同学，别再玩手机了，赶紧的快走一步。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方面啊。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35项月圆京城情系中华的主题游园活动，分为现场活动和线上活动这两大类，让居民到公园里赏秋色、游月圆、品民俗、学园艺、追忆红色岁月。而通过公园的官方媒体平台，各地游客也可以在线上团聚，云赏月、画中秋、忆传统。 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中山公园花卉精品展以及秋季兰花展都会在中秋节期间拉开帷幕。北海公园呢是以盆景、桂花、宫灯装点布置禅福寺，安排皇家园林的赏月演出，公园的各种游船呢都会延长运营时间，满足游客泛舟赏月的需求。 另外，香山公园举办汉服古韵迎中秋游园会和中秋敬仪传统工艺文创市集，天坛、景山、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等都将围绕公园特色文化开展制作纸艺灯笼、手绘兔爷、手工月饼、诗词赏析、民俗雅集等活动，解读中秋节习俗的历史变迁。 市属公园中秋线上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中秋节当晚，天坛公园微博将会开启5G 云赏月直播，推出寻找天坛里的圆活动。紫竹院呢邀请了民俗学、音乐学方面的专家，以雅集的方式跟网友们交流探讨中秋节衍生出的传说、民俗、音乐、戏曲。北京植物园线上带来中秋节里的植物故事，玉渊潭会在线讲述科学探索月球与传统文化的月亮，中国园林博物馆呢是以古典园林为依托，打造特色的中秋民乐展演活动。 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现在实行75%的限流，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网上预约，实名购票。游园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遵守疫情防控管理规定，文明有序观览。 嗯，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说一说这个颐和秋韵桂花节。昨天开始呢，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已经开幕了，200盆盛放的桂花装点颐和园，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中国10大名花之一的桂花。今年颐和秋韵桂花节会横跨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这3个节日，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结束。 嗯，另外，颐和园东宫门南侧的一排古建啊，一改多年的默默无闻，变身为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颐和园古典与时尚碰撞的仪式生活在这里拉开大幕。昨天的颐和园9家文化商业空间对外开放，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颐和园东宫门南侧有一排灰墙青瓦的9间古建筑，因为在清代是6部9卿值班的地点，所以称为南九卿房。以往默默无闻的这排房子现在已经华丽变身为璀璨的首饰店、时尚的咖啡馆、绚丽的美妆店。古典与时尚在空中交织碰撞的咖啡香、水果香、奶油香里完美融合。 16号，颐和园有9家文化商业空间一起对外开放，分别是南九清咖啡、首饰、彩妆、岩赏斋咖啡、知春亭服饰、茶饮、文具、冰淇淋和西九间糕点。带有颐和园元素的定制款餐饮将逐步替代公园餐饮的老三样。为了做到古建保护和商业开发的协调统一，9家商业空间一年的改造时间主要都用在古建筑的保护上，包括更换破损瓦面、油饰保护老旧外立面等，室内装修也不伤害古建原貌，天配的照明、装饰、装潢与墙体保持合理距离，随时可以恢复古建原状。店门口也没有商业品牌标志，店铺招牌是馆阁体挂匾，形制与园林风格相统一。从去年开始，颐和园的服务设施也启动升级改造，目前已完成5座卫生间的改造，年底前东宫门游客服务中心也将投入使用。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先来关注电影节。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昨天开启为期半个月的展映，首场放映影片《秋天的童话》。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首场放映的是周润发和钟楚红主演的爱情电影《秋天的童话》，这一场次的电影票全都售罄。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邀片负责人李硕表示， 疫情的原因，北影节推迟到了9月份，北京的秋天，所以我们今年特地选取了《秋天童话》这部影片，是一部非常温馨的爱情片，也希望给大家首场带来好心情，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北京的秋天共赏光影的童话。 今年北京展映单元将带来近300部影片，抢到票的观众已经开始集中取票。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观众张航从自助机上取出了29张票， 开票非常的丝滑，就抢到了很多。这是资料馆的，应该是29张，其他地方也有蛮多的，人没太点，应该是60多张。展映每一次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新鲜的题材和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导演，蛮有新鲜感的。第一个抢的金基德那个《春夏秋冬》那部片子啊，再就是热门的场次，像《幕后蓝道》啊，包括社交网络， 观众含笑买到了10张票。这10部电影是他从展映片单中精选出来的， 想看的特别多，因为今年片单堪称史上最豪华一年，尤其是 4K 修复单元和大师回顾单元都特别好。有一个特别惊喜的是解放1到5，能在电影院看到这种史诗级的战争片非常难得。 而观众彭先生特意从天津赶过来，未来一周他将看26场电影。 因为我没有特别系统的看过金村唱片，刚好这次有这个回顾展，所以就场次买的比较多一点。 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持续到9月30号。李硕提醒观众注意，一些热门影片已经安排了加场。 今年的加场是《两生花》《蓝白红》，还有《胭脂扣》和《阮玲玉》。加场的片子都是之前口碑比较好、售罄的片子。中午12点的时候已经开出了加场信息，大家可以在北影节的官方账号上查到开场的信息。 说到这个电影市场啊，结束了史上最冷的今年的这个暑期档，日渐临近的中秋档啊，被视为是电影市场的一个新转机。灯塔专业版 APP 上显示啊，这个目前的共有13部影片将会在中秋档上映，其中有6部是在今天上映，还有7部是在19号，就是中秋假期的首日上映。 哎，今天上映这6部电影分别是《风暴》《葬了一年》《幕后人》《第三声钟响》《爱的复习权》还有《守望青春》。另外7部在中秋假日上映的电影是《关于我妈的一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麦哲伦环游历险记》《山海经之小人国》等等。 一下13部影片都扎堆这个档期上， 真看不过来， 竞争太激烈了。 是， 我们来看看具体类型啊，比如说《风暴》，这是一部讲述地质灾害救援的剧情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则聚焦家庭亲情；而《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片。 那2021年即将要进入第4季度，剩下这个热门档期就剩下国庆档了啊。目前来看，国庆档是有12部电影，4部是9月30号上映，包括《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8部会在国庆节当天上映，有6部都是动画电影。 那其中国庆档这2部主旋律电影《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是被业界比较看好的。这2部电影的导演和演员阵容都比较强大，《长津湖》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监制导演，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而《我和我的父辈》呢，则是由吴京、沈腾、徐峥、章子怡联合执导。 好，喜欢收藏的朋友啊，我们简短的给您介绍一下，昨天中国邮政壬寅年特种邮票印刷开机仪式在京举行，仪式中呢公布了壬寅年生肖虎邮票的图稿，并且启动邮票印制，宣告生肖虎年邮票正式投入生产。 另外昨天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与北京市文旅局共同宣布，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在9月21号到10月15号在北京举办，这也是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京剧艺术的发祥地再次迎来一场国家级的京剧艺术盛会。 最后是一个征集活动，2021年度1111文明美食日暨妈妈的味道主题原创作品征集活动在9月15号上午举办。由征集活动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委员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明杂志社、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联合主办，北京时间 BRTV 融媒体中心还有 BRTV 生活频道中心来承办。 关注这个活动，您可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扫码进入到妈妈的味道征集专区。 好，北京时间8:4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7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缆分公司安全总监兼运检部主任杨延斌，曾获得国家电网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1981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7年，恢复高考。 1977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党的根本任务是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粉碎四人帮以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折，首先要冲破两个凡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序幕。 1977年，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发表文章或讲话，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酝酿就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撰写文章，多股思考的力量最终聚合到了一起。 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为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于改变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1977年还发生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和广大青年命运的大事儿，那就是恢复高考。1977年8月至9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7月17日，历经三落三起，73岁的邓小平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出来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你不能够主观，不能够是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复出后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1977年8月，邓小平邀请了33位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教育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信率先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与会者纷纷响应。 我讲了以后呢，小平同志就说今年恐怕来不及了吧。他说了这之后呢，我们就说这今年还来得及，你假如说是那个早一年就能过来了，就是个关系个70万人的问题。 邓小平闻听此言后当即拍板，中断11年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在场的科学家、教育家们激动不已，欢欣鼓舞。 1977年冬天，举行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复，在改变千百万人命运的同时，国家的前途也被重新照亮，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一春，今天我为大家讲述周子坎烈士给父亲写信拒绝悔过保释背后的故事。周子坎1912年出生于浙江临安，1926年考入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周子坎便担任了校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秘密工作。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学校党组被迫转入地下，周子坎受上级党组织指示，参与建立杭州剑桥平民学校，被聘为校务委员。他利用这一身份教育农民识字，宣传爱国思想，组织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周子坎被国民党军警逮捕，艰苦的监狱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猩红热和肺结核，高烧昏迷。经过父亲的接力疏通，周子坎得以保外就医，家人朋友都劝他逃跑，但却被周子坎拒绝了。保外就医期满后，他毅然回到监狱，同深陷牢笼的共产党人一道，采用各种公开、半公开、秘密的特殊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1930年春天，中共豫中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周子坎担任组织委员，与书记徐迈进、宣传委员裘古槐一起领导豫中斗争，根据豫中的情况及时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有组织地进行斗争。这年秋天，父亲到豫中探望周子坎时，告诉他会花钱保他出狱。按照豫方规定，周子坎需要写一份悔过书才能获得保释，但周子坎并不屑以这样的方式换取自由，当着父亲和典狱长的面严辞拒绝。 回到牢房后，他给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父亲大人妻下，敬秉哲，昨日大人来此相探，阻拦在比狗官面前立悔过书，以求释放出狱。试读情深，思之黯然，南午夜扪心自问，天良未明，爱国无罪，今身在累谢之中，故不知有何过之可悔。悔过也者，敌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想沦全国人民于努力之境之大骗局耳，幸勿堕反动派之术为导。难在狱中虽苦，尚幸灵魂洁白无瑕，故宁死而不求其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也，男非敢故为言命，亦非不念慈母之恩与弟妹之亲，然为国家、为革命也顾不了这许多了。万大人好好督促弟妹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了以后一定要走上我走过的道路。数此敬请金安，男子坎扣上。因为同志被转移或被杀害，1930年年底，狱中特别支部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周子坎任书记，他向难友们提出了自己救自己的口号，号召大家积极执行党的破狱决定，并担任总指挥，以狱中共产党员为骨干，发动团结了70多位难友，成立大中小队行动组，领导狱中难友进行破狱准备。1931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破狱斗争计划失败，面对酷刑审讯，哪怕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他也坚决不透露实情，从而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1932年2月，周子坎被秘密枪杀于狱中，年仅20岁。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锐，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以阳、钱冰冰、康立波，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